跟着你母女两个，我真是倒大霉呀、常言道，妻的富贵往高穿，手是过雪平贵，奴才主贵皇宫里 啊。

人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就走。 今晚就走？ 对。别怕，别怕，我们什么都不怕，谁也别想阻挡我们。

情为他人为他少，愿向北里河南道，有女你爱不敢交，兄弟无尘必了，红包戳住凤凰巢，错错一错我再错，错不早，人人心里臣周瑜向天下诉，与其二化作狂风朝地上住，今应得摧枯拉朽，公安大还世界，庆幸尽水履烈必哭，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雷雨》就全部欣赏完了。

是我心爱人。 知道， 自己也是。 长心相印，定把心正所谓天下也是佛菩萨，正从生中分两辈，相压明年成来是小比重接着做把你到底无论风路飞天翻地不归人的王子良言快不及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Yeah. 古今悲往事，这落得今生凄切相对。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我是我也是睡了夜，望有娘子来关事，这不是那不是，真是难忘我娘有事。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今在你难娶娘子心不死。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 听众朋友，尹桂芳、尹小芳、萧雅演唱的越剧《尹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